经济事。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 好的，时间北京时间晚上7: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他就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马达，欢迎马达。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收到通知了啊。那赶紧请出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其实我们说今天晚上节目一定是一个 视听盛宴， 视听盛宴，因为我们来了三位非常可爱的舞剑，赶紧请出他们。分别是人气舞剑池谷，欢迎池谷。 大家好，我是池谷。 还有我们的北京宅舞吧主舞剑点点苏，欢迎点点苏。 Hello， 大家好，我是点点苏。 还有我们的 HP UP 舞团成员柚子，欢迎柚子。 大家好，我是 HP UP 一期生成员柚子。 欢迎三位。那今天三位妹子到我们的直播间，不仅会跟我们聊一聊他们这种平常跳舞的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为大家带来六支非常精彩的舞蹈表演。 怎么样，期待吗？ 哇，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本来三个非常可爱的妹子站在就坐在我旁边，我已经非常的紧张又激动 了，是不是？所以没错啊，刚刚马大也说了，我们三位妹子会给我们现场带来六支宅舞表演，那我们会在节目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分别来给大家献出三支舞蹈。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三位舞剑，喜欢我们的漫游哈弗天，然后不妨通过 B 站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啊，因为今天节目稍微有一点特殊，就这个舞蹈还是需要一些这种视觉的观赏性的，所以我现在很心疼通过广播端通过 FM98.2 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大家就只能欣赏歌曲了，是不是？ 会错过很多。 对，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 B 站账号漫游嗨翻天，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我们的这个三位舞剑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4，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跟后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那再次有请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人气舞剑池谷、北京宅舞吧吧主舞剑点点苏和 HP UP 舞团成员柚子。再次欢迎三位来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其实说到这个舞剑嘛，最主要就是要跳得好，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宅舞的，先从池谷吧。 我可能就是入圈比较晚，可能也就是前两年，然后才开始，就是看到之后觉得很可爱啊，然后感觉就是开始跳舞之后大家也比较喜欢，然后挺支持我的，所以就开始跳舞了。 哎，那之前有没有学过舞蹈啊？ 没学过， 所以属于是零基础。那最早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比如说是看到其他的很优秀的舞剑的作品，所以吸引到了自己吗？ 对，就是有一次我在看微博的时候吧，就是发现有一个妹子跳得特别可爱，然后就看到，然后觉得可以试一试。 所以我发现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缺少一个能够把我们带入坑的这个偶像，是不是？ 对对对。 那后来就是一直自己在跟着视频学舞蹈， 对，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比较难的舞，然后也会让比较会的小伙伴教我一下。 所以这个说出来，跳舞的话还是需要大家人多一点， 对，一起来。 对， 那柚子呢？柚子作为舞团成员，应该是 我是从小的时候然后学过民族舞，后来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就是跳舞很有局限性，所以说去学了一些街舞然后爵士舞这样的东西。真正接触宅舞是在高二那一年的一次漫展上，然后我是认识了现在的舞团成员芹菜，然后是看到他在舞台上跳舞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所以才进入宅舞坑。 可以稍微离话筒，三位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哈，可以把话筒往自己的旁边稍微挪近一点。那我们的点点苏呢？ 我是因为同学，我是初二的时候同学就是给我看了一个视频，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然后跳得很可爱，然后我也很喜欢。然后后来他开始自己录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应该也可以去学一下之类的，然后就入这个宅舞的这个坑了。 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点点苏真的是特别小的妹子，现在还在读高中，是吧？ 对。 哎，那平常因为我们知道就高中的学业应该还是蛮紧张的，平常怎么样去抽出时间去练舞呢？ 就是我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但是跟我一起入坑的妹子她就是每周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去练舞。 还是就是生活节奏会安排的比较的紧张， 对， 比较辛苦， 对，为了爱好。那马达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学过舞蹈的。 真的？ 真的，我小时候学过四年的拉丁舞，看不出来吧？ 我以为你学的是霹雳舞。 说到宅舞，不知道昨天看直播小伙伴们有没有看到小美姐昨天为大家展示的那段流星群？ 就是人生中只学了半首流星群，就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方就只会跳那半首流星群。 还不赶紧和我们今天这三位赶紧请教一下， 就是现场拜师大会，是不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三位都已经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有摸爬滚打过一段时间的人了哈。那平常接触的舞蹈比较偏爱什么样的风格？比如说甜美的呀，或者是比较酷一点的，有没有比较偏好的类型？柚子， 我平时因为我们团主要是翻跳日本的一个偶像组合，早安家族的舞蹈，所以说我们的风格是普遍都是比较相对来说偏力量型，然后稍微动感一些，然后甜美的风格我们也会去尝试。 所以就还是比较有节奏感的舞蹈会跳得多一些。 总体还是，而且我们的就是特点是翻跳一些早安少女组的阵型舞，就是比较激烈。 哇，那对体能的消耗一定也很大。 对的，我们在今年刚刚结束的那个上海的 CGO 总决赛上面，然后跳了一次九分钟的 nonstop 组曲。 哇，厉害了。哎，经常会看那些偶像番，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就是之前看那些偶像番里面，作为偶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锻炼好体力，所以大家会去， 你说的是后街少女吗？ 大家会去各种的爬台阶儿，或者是各种的去跑步，然后锻炼体能，所以在跳舞的时候也是非常考验体能的一个环节了。那我们的池谷呢？ 就是我从刚入圈的时候，就是看别的小姑娘跳那种比较甜比较活泼的舞，然后就是看的比较多，然后就是这最近这两年也基本上都是跳这种类型的舞。然后就是之前去别的妹子那块儿，然后帮忙替补了一个位，然后就跳了一个韩国男团的舞， 哇， 然后就感觉 好大， 是感觉自己可能就可以跨界一下，就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就是尝试一点别的风格的舞。然后最近就跟一个小哥哥约了一个很帅的舞， 所以要决定挑战一下自我，突破一下之前的大家对自己的固有印象，是不是？嗯，其实我知道点点素一定是跳可爱的比较多的，是不是？ 对，但是 毕竟还在非常元气的一个年纪， 但是就是我看会偏向那种比较酷帅一些的舞，我觉得看着就会让人很兴奋，然后很爽。但是因为我的舞蹈基础不是很好，所以它里面的有一些动作如果抠的不是很细的话，跳出来效果不好，所以我一般不是会轻易去尝试。 哎，但是我觉得像一般来说宅舞的动作不会有特别高难度的，所以好像那些元气类甜美的宅舞会翻跳起来 比较容易， 会稍微相对容易一些，是不是？ 对，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那种比较激烈的或者难度比较大的可能就稍微困难一点，是不是会有舞蹈功底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是这样的，但是就是我们跳的是阵型舞，然后就是跳很多阵型舞嘛，然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换队形， 对，它换队形换得很频繁，然后它可以让舞蹈基础并不是很好的人也能看上去很像很会跳舞的样子。 哇，那我觉得我很适合阵型舞， 因为它是可能就是说十个人，然后他会一个动作分成五层去做， 哇， 所以说你可能对单独的一个人来讲，你只需要去摆一个 pose， 但是在十个人一起看，就会发现出一个很棒的效果， 就是很棒的阵型， 对， 而且它会有不停的这种走位的变化，观者看起来就会觉得哇，不明觉厉，好炫酷，是不是？啊，那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其实我知道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也是最期待的环节就是大家的现场 表演。 那其实我已经把大家的伴奏都拷到我们的系统里面了，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曲目吗？让我们的嘉宾给大家介绍好不好？上半场分别想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什么？柚子打头阵。 我首先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1 2 3。1 2 3 1 2 3。 吃骨， 吃骨呢？ 我应该就是带来一个最近在 B 站上比较火的 Be With You。 Be With You。那我们的点点酥，我来给你点，跳45秒，好不好？ 对， 好。就是先我们上半场先热热身啊，跳一个比较短的45秒。那不知道三位有没有准备好呢？如果准备好了，就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了。柚子先来，好不好？ 好。 好，让我们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啊。哎。 其实那个，哎，那你们就是更喜欢？算了，我们还是让柚子开始吧。 让柚子先稍作准备。 柚子被我吓到了。 没事，让柚子先到表演区稍作准备。马达，你可以继续和我们两位嘉宾交流一下。 那你们在练舞时候，就是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在练舞时候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就是，一个动作就一直学不会，就一直看视频，然后自己做的话也扒不下来。 所以就等于是遇到一些瓶颈，因为看视频毕竟还是跟老师当场教学感觉不是特别的一样，看视频的话你经常就是视频首先那个角度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全正向或者全侧向，你好像就没有办法360度观察得很仔细啊。当然我们这些没有舞蹈经验啊，也算是有一点， 算是有一点 没有什么舞蹈经验的人来评价我们的专业舞剑。好，那让我们的柚子准备好了吗？那一起欣赏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做 1 2 3。 Look at it. 谢谢柚子。 哇， 这首舞蹈是不是就是一个阵型舞，比较典型的？ 对。 请我们的柚子先回座好不好？ 谢谢。 先回到我们的嘉宾区，谢谢柚子。哎，先来跟我们的柚子请教。 我看直播间里边已经开始疯狂的为柚子打 call。 哎，柚子打 call， 柚子赛高是不是？ 谢谢。 啊，那刚刚柚子跳的是不是也其中一个位置？ 对。 嗯，好像每一个人的位置都会稍微有点不同，在这样的舞蹈里面。哎，好像有一些就是大家会说有些偶像很厉害，就是他能记住很多人的站位，所以这是属于比较厉害的那种偶像了。阵型舞也不是特别也没有那么容易感觉。好，那我们的第二位就是我们的池谷了，欢迎池谷，请我们的池谷来到我们的表演区。 好，掌声有请池谷。 虽然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不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就只能听音乐了。这么漂亮的小姐姐做客直播间只听歌，大家难道觉得不可惜吗？所以一定要找到我们 B 站漫游嗨翻天的视频直播账号，或者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下面就是我们的池谷为我们带来他的第一首作品，是 Be With You。 池谷准备好了吗？好。 Wow. 感谢吃谷， 谢谢吃谷，哔哩哔哩 with you，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涛涛送我们的摩天大楼啊，谢谢我们的小伙伴支持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的吃谷，让我们吃谷先回来就坐。这个好像是不是今年的 B 站的这个那叫什么哔哩哔哩什么Dance Festival， 的一个主题曲，哇，好像就是我那个流星群也属于这个系列的同款，这不 是 属于好像上届的吗？已经属于被时代淘汰的了，阿达， 那么现在我们赶紧有请最后一位点点说， 点点说，45秒能做什么呢？如果给你45秒，你可以做什么？ 可能是发呆吧，失去人生理想。 不是发呆，那叫做思考人生。 好，这样说起来就高端多了。 现在也给我们的小伙伴们45秒的时间，来好好的欣赏由点点酥带来的45秒能做什么呢？说小美可以学下这个，你们以为45秒的舞蹈就一定简单吗？这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谢谢我们的点点酥给我们带来的45秒能做什么？我感觉这45秒太短了，时间差评，我要求再来一遍。 让人意犹未尽。 还有我们的弹幕里面，小伙伴们还有说什么呢？大家说哇厉害厉害，还有流星群是第一届的，已经是 被时代抛弃了，小美。 是这样的。前年的舞蹈去年底我才开始学，到今年的时候已经忘得差不多，所以照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45秒的舞蹈明年吧，好不好？立下的这个 flag 明年给大家跳一下45秒能做什么。 我们节目的 flag 又多了一个， 我们节目里面已经插满了各种 flag， 各种小旗，就等着马达来给我们拔旗了。 不知道谁还记得那个多味道， 比比多味道， 对， 一定会的，就下周吧。看了三位的表演，先来问问男生吧，男生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平常去关注宅舞这一块。 当然啊，就是我是属于 B 站一种什么区都逛的， 就是因为暑假出去旅游不了，就住在 B 站的那种人。 我被你揭穿了，说起我的伤心事。其实第一次我接触宅舞就是从前几年那个极乐净土开始嘛。 极乐净土。 我觉得三位就是那时候应该也都翻跳过吧？ 有没有挑战过极乐净土？都有是吗？是我们的柚子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了一下， 因为跳的人太多了，然后觉得自己可能跳不好，所以学了就没有录。 但是那个会有一个蝴，就是那叫蝴蝶步，感觉有一点点困难。 吃谷还发过极乐净土的视频呢。 对，我是就是学了很早之前就学了。 马达有做功课有偷偷关注吃谷。吃谷。 我是就是很早刚出的时候就学了，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或者是地方录，然后刚好就是有朋友开了个棚子，然后就去录了一下。 那是2016年特别火，我记得极乐净土。如果吃谷是当时刚出这首歌就学的话，应该也是在2016年的样子。不过你看 B 站上面当时极乐净土 血洗 B 站， 对，笑称血洗 B 站嘛。然后原作的那个点击播放弹幕和收藏硬币量已经达到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然后也是带动了很多很多的 小伙伴们 优秀的舞剑去翻跳这一首极乐净土。其实除了极乐净土的话，三位有没有觉得目前在这个宅舞圈里面的神曲还有哪些？ 我今天好像还看到那个极乐净土就是原创，然后又是发了一首新曲嘛，叫什么来着？ 你别告诉我是桃源恋歌啊，你这样你是穿越回来的人。 那个阿贝达拉 什么 阿布拉卡达布拉 那个 啊？ 你看孤陋寡闻了吧？ 来，求教求教。 这是那个极乐净土的原创，然后又带来了一首新曲，叫《阿卡贝拉 ，这个来教给我们弹幕小伙伴们，小伙伴们，这个叫什么？大家可以辛苦来帮我们查找一下啊。其实我倒想出来有一个也不算神曲吧，但是最近 B 站区舞蹈 UP 主里面有很多翻跳，就是《创造101》的主题曲， 对， 火箭少女那个是吗？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开头有一敬礼的动作，大家有没有考虑一下要去翻跳一下这样的舞蹈？其实这也算是偏偶像类舞的舞蹈，是不是？跟我们严格意义上说的宅舞是一个范畴吗？点苏，来我们的吧主来解答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不算是宅舞的范围，但是就是它可以，就是如果要投稿投的话，你是可以投到宅舞这个区的。 嗯， 就是因为像火箭少女他们这个的曲，不管是从曲风啊，还是从细节力度的讲究上来说，其实是要远高于宅舞的。就是你还是要从中学习一点，然后才可以。因为宅舞这个词最初，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学习宅舞，就是因为它好上手、好跳、好学，但是 很人气， 对，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动作。但像这种，火箭少女他们那个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练习啊，这样 也是需要一些舞蹈技巧的。我们的弹幕，大家的正确答案已经来了。这首歌叫做阿布拉卡拉布拉，还有说阿布拉卡达布拉的。 阿布拉卡达布拉。 阿布拉卡达布拉，来，我们一起说三遍。阿布拉卡达布拉，是一个什么样？好像是有一些 一个比较异域风情那种舞蹈， 就是比较异域风情的感觉。 那三位之后会不会想要去挑战一下这支舞蹈？ 嗯，那我们下半场接着跟大家聊。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近年来，声优的工作不再是单纯局限于荧幕或者声演出，而是以演员、歌手的身份走上舞台，以偶像歌手的身份进行活动，凭借着角色自身的魅力和声优精彩的演绎，近年来声优得到大众的关注的情况屡见不鲜。成为偶像不仅能够让声优得到更高的关注，也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可以说不是一件好事吧。伴随着声优偶像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越来越多的梗和术语也被带到了 ACG 圈内。下面要讲的也是三次元偶像通用的梗，打 call。 在偶像表演的时候，在台下对其声援，但只是普通的喊某某某某我好爱你，这样的喊叫不管多大声都会被现场吞掉的吧。这怎么让爱豆看到你的心意呢？于是 Otaken 和 Kolo 就应运而生，就是粉丝通过排练来配合爱豆表演对其声援的一种方式。 Otaken 是只用肢体动作，而 Kolo 就是通过大家有节奏的呐喊。近年来，由于国内声优偶像文化的发展，打 call 这个词也被国内粉丝用于形容自己对某一偶像的支持，后方化类推到一般网络文化。 扩展欲与点赞相近，通常会用疯狂打 call 来表达本期的狂热。在很多非应援活动的其他情景下，打 call 也可以被称为加油鼓励的意思，比如说为漫游嗨翻天打 call。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人气舞剑池谷，欢迎池谷。 Hello。 还有我们的北京宅舞88主舞剑点点苏，欢迎点点苏。 Hello 大家好。 HP UP 舞团成员柚子，欢迎柚子。Hello。 欢迎三位。上半场的时候每个人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精彩的舞蹈表演，刚才还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马达想请教我们三位什么问题来着， 就是关于那个我又忘记那个舞蹈的名字了， 就是什么啊什么达什么布， 对，什么拉。 那 三位三位之后有没有会想有兴趣去翻跳一下那个？ 我目前没有这个翻跳的打算。 哎，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大概一拳左右的距离啊。其实我知道，就是你们作为舞剑选舞蹈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标准吗？柚子， 我的坑已经快填不完了。 是不是就是可能看一个视频，在看的那一刹那决定我特别喜欢他，那好吧，我要跳这个 flag 就已经立上了。 对的，然后发现我之前的上一个 flag 还没有拔。 说吧，所以现在是立了多少个 flag？ 就是 五六七八个吧。 对的，学舞已经开始排着队的学了。就是之前很想跳的我们的什么仙女组曲呀、什么阵型舞组曲呀什么的，然后都会因为比赛的需求，然后去耽搁，然后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放了一年两年这种的。 那大家在选舞蹈的时候会考虑哪些因素呢？比如说它的难易程度，或者它的观赏性，会从哪些方面来考虑？ 主要就是我可能会先看一下这个舞适不适合我，然后就是我自己能不能学下来， 就是还是难度和风格方面的考虑。 对， 比如说池谷平常可能跳可爱呀、元气的舞蹈多一些，是不是在选舞蹈的时候也会更加不由自主的倾向于可爱和元气的舞蹈？ 对，因为就是在平常看 B 站的时候，看着看着，哎，发现这个妹，这个舞好可爱，哎，这个妹子好 像说 还是妹子， 好 哎呀，是心动的感觉， 是心动。我们的点点苏 啊，一般就是看到哪个，然后就凭第一眼感觉，就是如果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编舞啊、曲风啊，然后。然后还是会要主要还是会考虑一下难度吧，然后难度可以接受的话就好，就他了，就看了一眼就是， 所以是 要学的舞 比较的重要，在你看来？ 对， 就是还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因为确实八舞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刚才池谷也有给大家说到嘛，经常扣一个动作扣不下来，哎，比如什么样的高难度动作都能把我们的池谷难到，觉得有点好奇。 就是因为可能我的平衡能力不是很好，所以就像是那种一边转圈一边做动作，或者是连着转好多个圈的那种，就比较困难。 你知道吗？可能是我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就直接把它 pass 掉了，就直接不会选择这样的。但是柚子之前有过舞蹈功底，是不是这些都还好？目前有没有遇到能够把你难住的舞蹈？ 有的。 在宅舞圈里也有吗？ 对的，就是其实严格来讲不是宅舞圈，是偶像舞蹈这方面的。像我们之前去上海决赛的第一首歌曲 Brand New Morning，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动作是，你看起来是一边蹲一边起，但是它其实是不需要你去真的把蹲和起做出来的。然后 看起来是一边蹲 一边起一边走路。 先来解释一下， 一 怎么 一 边 蹲 一边？ 它是一种很有韵律感的走路方式。 其实这还是一种走路方式，听到没有？ 邯郸学步 看上去是一边蹲一边起，但其实是一种走路方式。欢迎大家投稿啊，把自己一边蹲一边起但看上去是一种走路方式的， 赶紧来教一教我们的柚子， 发小视频来私信我们啊。那最后觉得完成了吗？ 完成了。 是如何完成的？直接靠悟性？ 就是不是悟性，因为完全学不下来，就是只能是听着这个音乐，然后一遍一遍去练这一个动作。 肌肉记忆。 对，然后先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 balance， 然后再去不断的去强化，然后让自己记住这个就是动的感觉，然后以便于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就算是你睡觉了，然后下一秒被叫起来，你马上跳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跳像你之前练过很多次一样的漂亮。 这属于肌肉记忆。 对， 刚大家有提到 balance， 感觉在看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这个词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所以到底什么是 balance？ 是你面对镜头的那个点吗？还是你身体的平衡？还是指的是什么？ 科普小时间。 我个人认为是在你个人跳舞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动作对你来说最漂亮的一个点， 最漂亮的点。 比如说我抬一个手，我可能觉得这样是最漂亮，然后他可能既然觉得低一点或者高一点是最漂亮，这个就是每个人的 balance。 所以经常会听到导师们说注意你的 balance。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要拿我最漂亮的那某个角度去对着观众，这才叫 balance。看来还是要。其实是动作的一个准确性和美观性。那好，那聊了这么多，下半场也给大家充足的准备时间了。没有这样跳舞嘛，是开心事情。那我们下半场，谁先来？ 哪一个小可爱？ 谁自告奋勇一下？ 我 哎，两位姐姐，你们好意思让小妹妹第一个？ 不，你们放过，求求放过。 点点素的脸一秒钟变红了，耻骨怎么也算是 B 站那个 知名 UP 主呢，不打个头阵吗？ 好， 那下半场给大家带来的舞蹈是什么？ 给大家带一个蝴蝶涂鸦， 请我们的耻骨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做准备，欢迎耻骨， 掌声有请。 提醒大家，通过 FM98.2 只能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您觉得不过瘾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 B 站，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或者是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就可以此时此刻看到我们处在表演区的耻骨，他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舞蹈叫做 蝴蝶涂鸦， 我们一起去欣赏。 その先には何かが 谢谢吃谷，大家说跳的真的很好，而且大爷我发现这好像是初音未来的歌，公主殿下的歌是不是啊？大家说小姐姐跳的真可爱，而且大爷不停的在给我们的吃谷刷应援毛巾和我们的六六六啊，在为 吃谷疯狂打 call。 谢谢吃谷，辛苦了。怎么样，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的点点酥同学 啊，好吧，好， 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是什么？ 啊，是三九， 这也是，哎，我看看，还真的也是我们初音未来的歌呢。 对， 我们公主殿下真的很受无限的喜爱呢。好，那请我们点点酥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做准备。 好，掌声有请点点酥。 掌声有请， 为大家带来三九，把期待的歌手说。 谢谢点点酥，大家都对这首歌非常的喜欢，而且也是不停地在送这个应援毛巾和六六六，也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们啊！大家说， 表白苏苏小姐姐，小姐姐笑起来超可爱。 谢谢哥，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其实点点苏还是北京宅舞吧的吧主。 对， 这么年龄小的吧主真的着实让我十分震惊。 感觉我高中时候的贴吧还不到三级。 哎，能不能讲讲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怎么 就成为吧主了？ 是的， 因为当时是先识入了宅舞这个圈，然后初中的时候时间比较富裕，然后喜欢东逛西逛。 听见没有，初中的老师们？初中的时候 没有，不， 苏妹妹时间比较富裕，喜欢东逛西逛， 逛到现在没逛好，所以奉劝各位小伙伴，初中一定要好好学习，别瞎逛网站。 是，好好学习。 然后就发现了贴吧这个神奇的网站，然后当时就先关注的是宅舞吧，然后发现没有太多的人关注，之后就在相关链接之类就那种拉那种网页里面看到了北京宅舞这个。然后当时进去的时候人数还很少，也就不到100个人吧，然后现在好像多了，虽然也没有，也就200-300个人啊， 但是都是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是不是？ 对，然后他们会在贴吧上面，然后就是发一起扩列啊这样，然后互相加微信啊 QQ， 然后约一起约时间去跳舞啊逛展子啊都会有。 所以也就变成了很多喜欢宅舞的同城爱好者的一个大本营了。 对，然后之后是我看大家的帖子都比较分散，然后最后我就建了一个群。对，在这里打一个广告啊，北京的小伙伴们可以进这个我的北京宅舞的这个群，然后你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啊小伙伴陪你一起跳舞。 今天晚上你就会发现多了一个人，这个人 就是来暗中拜师的， 暗中拜师的左小美同学。 对啊，因为群里有很多就是北京的舞团，他们在招人啊之类的，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单纯的去录舞啊这样，然后今年也是在这个群里录了北京的关于这个 B 站上的那个 Dancing 的，就是那个 B with You 的那个视频。 所以在群里的小伙伴很多都已经变成了现实当中的好朋友了。 对对， 我觉得这也就是在集体里面可以可以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就是属于可以收获一些友情，而且还可以一起 认识更多那个志同道合的人。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就北京的舞剑也有很多嘛，然后大家也都非常的优秀，怎么样才可以在众多的舞剑里面有自己的风格脱颖而出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我知道咱们就说舞团，北京的舞团有不少，是不是？柚子有没有时候觉得有点压力？ 有的。因为老牌的优秀舞团有很多，然后现在就是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新鲜舞团、新人舞团，然后特别特别厉害，就是我们会感到一个是追赶不上前面们的脚步，然后另外一个是一直在被后辈追赶。 所以有没有考虑过就怎么样才能突出自己的风格，让大家记住的是自己？ 有的，我们就是体力特别好， 就是因为每天爬楼梯和长跑偶像，是开个玩笑。所以这个体能对你们那种类型的风格舞蹈会要求的更加严格一些。那持股呢？持股因为也是在 B 站做 UP 主，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样去树立自己的风格？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会找一些比较熟悉的地方，或者是小裙子什么的，特别可爱。然后就是像这样，希望可以让大家多关注一下。 就是要下功夫在这个， 外表， 这一身行头上面，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现在，就比如去漫展比赛什么的，就是我可能会，比如有2天的比赛的话，我可能会分2天尝试不同的风格。比如第一天会是那种比较可爱的那种风格，然后第二天尝试一下比较帅气的舞，这样。 怎么样，我们的霹雳舞马达同学有没有深受启发？感觉你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位舞剑，若有所思的点头。 其实我在暗中偷师。 暗中偷师，偷到了什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说不定我看之前弹幕里面有说想看马达跳舞的，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在 B 站上获得一个新人 UP 舞剑。 是 B 站最高男舞剑，是吧？一 一级 虽然想一下感觉挺恐怖的。刚才看那个吃骨跳舞，我有一个就跳起来很可爱的动作，我想我要是做那个我就应该是那种乌鸦坐飞机那种感觉了。 想可以挑战一下，你可以挑战一些炫酷帅气的舞蹈，是不是也比较适合高个男孩子？哎，一说还来劲了，要不要？ 所以宅舞这块还是交给小美姐了。 明年等着我的45秒的精品宅舞。 好，请大家记在小本本上啊。 是，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知道，就是三位其实也都会在这个圈子里面有自己的这个粉丝嘛。那有没有一些和粉丝互动比较难忘的经历呢？ 其实是有的，就是因为我群里面有很多北京的小伙伴，然后那个就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就是因为有的人知道我家住在哪儿，然后就买了很多吃的，然后买了药来我家看我，就特别暖， 就是非常的暖心，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最后柚子还没有跳，是不是？ 还以为可以不用跳。 漏网之鱼，因为我忘记这件事情 了。被发现了，被发现 了。 多给了你一些准备时间。 来，快快，请我们的柚子抓紧时间啊！来到我们的表演区。 好，掌声有请柚子。 压轴。 在节目的最后， 聊 一 聊开心了。 哎，柚子要跳的是什么舞蹈？ 哪说的？来，柚子要给我们带来的是《泡沫周六夜》，让我们的柚子准备。 好，掌声欢迎。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泡沫周六夜》啊，今天我们的三位也是给我们带来非常难忘的周日夜晚，是不是？再次感谢我们的柚子、池谷和我们的点点丝做客节目，谢谢三位辛苦了啊！那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同时呢，我们漫游漫游团也是我们节目的粉丝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567556693，567556693。 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马达， 我们 下期 再 见，再 见，拜拜， 拜拜。 的感觉。